午后阳光透过白色窗外，桔梗树下看到我的宝贝，蓝色裙子飘起，长发乌黑，你的眼神打乱我的心扉。穿过森林，越过皑皑雪丘，雨后初晴，欣赏落日微微，春秋有梦，体会初恋滋味，有你作伴，我的世界很美。你的美呀，就像绽放的花蕾，情投爱意，只想抱你高飞。天，被你的笑颜包围，美丽的故事与你一生相随。穿过森林，越过皑皑雪丘，雨后初晴，欣赏落日微微，春秋有梦，体会初恋滋味，有你作伴，我的世界很美。你的美像绽放的花蕾，情投爱意，只想抱你高飞。被你的笑颜包围，美丽的故事与你一生相随。你的美就像绽放的花蕾，情投爱意，只想抱你高飞。被你的笑颜包围，美丽的故事与你一生相随。故事与你一生相随。